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我打电话问拥有私人图书馆的利尔波德先生，问他是否愿意收藏我与殖民时期银器的历险记这本书。他在电话里说，你有没有为你手上的书想好报价呀，雷德勒先生？好，我想要1000美元。哦，是一个好书，很完整啊。对没有听过这本书的人来说，这价格绝对是不便宜的。但对于一本从没被人看过的书来说，也并非不合理。哦，我想看看书。那当然。我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了解，但我从不离开我的住所。我希望我可以，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派米勒小姐去取，但是我可以请你把一本有价值的书交给她吗？当然，她可以给你一张支票，甚至是现金。如果这本书不尽如人意的话，我还可以将它归还给你。虽然我相信书正如你描述的那样，我也很愿意、很高兴地将它买下。哦，你觉得怎么样呢？我想，哦，这太麻烦了，而且不是我想要的。于是我说，我把这本书拿过去吧，列波多先生。虽然今天下午我无法离开，但是晚上我可以过来。哦，你觉得9点钟怎么样？打完了电话以后，我又看了看书上的题字，指赫斯特·阿尔·罗布兰奇。除了库洛登，还有谁能提这个字呢？哈哈，我能。在我的线人史密斯的提示下，他为我写下了这句题语。我拿了一支书法笔，蘸了黑色的印度墨水，用帕默尔字体把它抄下来。我小时候老师罗凯瑟小姐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地培养我的书法。那个女人现在会不会为我感到骄傲呢？我想，鉴于如今的情况，她可能是不会的。我拿起了电话，又打给了另外一个人。我说，哎，我今晚就去看她。哦，好啊，我们都不希望在这种事上拖延。虽说，她也几乎完全不可能会出门，不是吗？啊，他问了价格吗？对，我告诉他1000块钱。哦，我认为他可能被劝说到再多付一点钱，不过不管多少也都和我无关，反正是他付钱，但多少都是给你的啊。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吧，不是吗？哎，他确实告诉我了，同时还告诉了我很多其他的事情。昨天下午史密斯先生来访，我记得他是第三次访问班尼加书店。这一次他穿着一件中灰色的法兰绒三扣西装，里面是红色的背心，看起来像是绸子的，但也可能是人造丝。他的领带也是灰的，颜色比西装的灰稍浅一些，上面带着红色的小圆点儿。下面的衬衫是白色绒面呢的料子，仍是单扣领口。他问我是否知道关于使徒勺的事情。我说，除非他们是圣贤彼得和保罗曾经吃粥用的勺子。我毫无头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他说，这解释起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我不想在讲的时候被打断。大学广场那边有个咖啡店，在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安静的。是的，那里总是很安静的，因为他们的食物很糟糕。 而且给的分量也不够。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我已熟知的信封，为了让你觉得值得，好吧，用这个来弥补你一个小时营业时间的损失。如果里面的票子还是百元钞，就像他以前的信封一样，这个信封颠上去就像是个5000美元的，即使里面的钞票是1元的，这些也足以弥补我一个小时的营业收入了。我没有检查信封里的内容，就把它收起来了，将门上的小牌从营业翻成了关闭，然后锁好了门，但是让墙上的窗子开着，外面的特价桌也留在了人行道上。啊，这一个小时就让他们随便拿吧，我有什么好在乎的呢？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我们各自面前摆了一杯咖啡，傻乎乎的女服务员已在听力范围之外了，她点了点头。我问起她翻领处大约3/4英寸大小的黄铜碟扣，她说，哦，这是一个纽扣。一边将扣子扯下了一个给我看，扣子是缝在衣物上的。啊，上面画的是什么呢？我靠近的观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房子。对，是一个小木屋。我带着它不是为了说明我是木屋共和党的拥护者。啊，这是一个政治宣传纽扣。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那是因为你太年轻了，没有在1840年参与投票。这个扣子是为了支持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森的竞选而做的，他是先知城战役的英雄。是的，还有泰勒，弗里尼亚州的约翰·泰勒是他的竞选伙伴，很快便会成为他的继任者。哈里森上任的时候做了一个冗长的就职演说，演说的内容没有任何人记得住，唯一记得的就是他不一般的长度。那个时候他们在每年的3月做总统就职演说，而不是1月份，但他演讲的那天华盛顿还是冷得像冬天，新总统于是得了感冒，最后一命呜呼了。是的，我对这件事情是有印象的。他出生在一个木屋里，辉格党的支持者们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所以才会有这个图像的纽扣。你以前也带过类似的东西吗？那不奇怪，我以前穿的是哪件西装你还记得吗？哦，这我得好好想一想。之前你穿的西装是深灰色的，有白色的条纹，但那是第一次见到你。第二次你穿的是一件诺福克外套，而且每件翻领上都有一个扣子。你是一个很有观察力的人，罗登巴尔先生。事实上，他们都是不同的纽扣。我想也是，因为每个纽扣都是缝上去的。西装上的那枚纽扣与这一枚的尺寸是相同的，上面画的是戴羽毛冠的骑士。我想起了高顿堂里挂着的那幅伦勃朗的肖像。直到他补充地说，那枚纽扣是用来支持1884年共和党候选人詹姆斯·布莱恩的，他被格里夫·克利夫兰在总统大选中以少票击败，他的支持者称他为羽毛骑士，但克利夫兰的拥护者不以为然。布莱恩，詹姆斯 ,G. 布莱恩，哈哈，他们嘲笑他，装模作样的缅因州骗子。是啊，当时的政治真是很仁慈，大家还算是温和的。那件诺福克外套，罗登巴尔先生，是以没有什么其他建树的诺福克公爵之名来命名的。尽管我几乎可以肯定，外套是他手下默默无闻的裁缝设计发明的。如果你能做一件带腰带的外套就好了。 那位阁下也许就开了这么一句玩笑，所以没准儿设计灵感确实是源于他。你看到我穿的是原版，因为它上面用来系腰带的扣子可以解开，等把皮带转到前面以后再重新扣上，是吗？我一直以为中间的腰带只是用来做装饰的。应该是的，因为所有在前面系带的腰带看起来都很愚蠢。这位公爵似乎就是一位纨绔子弟，在交易中也傻得不行，可是他的外套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了一件经典。你不觉得这里有人生的一刻吗？我说如果有也不会让我感到意外的。我的诺夫克外套上的纽扣也是黄铜的，比其他的扣子要大，几乎是哈里森那枚木屋扣子直径的两倍。你注意到上边的图案了吗？我没有办法看出上面是什么。那枚扣子已经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了，虽然它不像硬币那样经常被转手，这么多年来恐怕还是有些磨损的。不过你离近点儿，还是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上面的图像和刻字的。图的中心是一只老鹰，双翅展开，头顶上有一颗星星，胸前是代表美国的盾牌，底下的刻字写着1789年3月4日难忘的时代。1789年3月4日，对，我们的第一任总统就职第一期开始的那天。我告诉过你这些奇珍异品其实是用来做宣传的吗？对其他总统来讲确实如此，但是华盛顿从来没有竞选过。哦，那确实是一个难忘的时代。那时的政治的确是比较温和和友善的，虽然为时不长，但华盛顿却是必然的总统，所以对这枚纽扣的正确描述应为就职纽扣。哦，每当我听到政治纽扣的时候，是的，你就会想到他们如今发行的别针扣，每一个都色彩鲜艳，上面带着照片，背后折了别针，可以随时将其固定到位。其实自从麦金莱在1896年第一次与布莱恩的竞选之后，别针扣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政治服装纽扣也在很小的程度上持续了半个世纪。我还有一个印着一只熊的黄铜纽扣，你可以猜猜是哪位候选人的扣子？一只泰迪熊吗？西奥多·罗斯福吗？很对。那上面要是一只附属呢？哦，附属是乔治·琼斯的昵称，那位乡村歌手，但我不记得他曾经参选过。如果他参选了，我真有可能会投票给他的。不过附属是威廉·霍德华·塔夫托的纽扣，有证据显示他的一些崇拜者把他叫做附属比利。哦，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我有1932年大选的一套西装纽扣，一共四枚，分别刻有赫伯特、马莲·胡佛、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罗斯福的头像，还有一个1948年刻有哈利·杜鲁门头像的一副纽扣。而且他说了一半停住了，皱了皱眉头接着说，我告诉你的太多了，远远超过你需要知道的，超过任何人需要知道的。不过真的很有趣儿。一个人对什么着迷，都会觉得他着迷的东西就很有趣儿，有时候还会把自己迷恋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可以缝在衣服上的政治宣传纽扣，我还从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那你还收集其他类型的吗？别针扣？别针纽扣，是的，当然，他们占我收藏品里的一大部分。我特别喜欢第三政党的纽扣，德比斯是我最喜欢的，尤金·维克多·德比斯，他从1900年到1912年连续四届担任社会党的领导人，然后1916年一名叫做本森的人接替了他，但在1920年德比斯又回来了， 他不在位的时候被送去服刑，原因是他反对当时的美国参战，所以他的竞选纽扣上写着为了总统罪犯第9563号。而当时有100多万选民投了他的票，没投给哈丁和考克斯。有什么东西突然点醒了我，我说，纽扣。是的，我似乎谈起他就停不下来了，是不是？哦，我很抱歉。啊，贝吉·宾巴顿，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能让你去收集这个故事呢？哦，你不大看得上书的作者，而且公然的藐视这个故事的本身，但是你付给我不少钱去把书的手稿从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偷出来，能是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故事里的主人公的姓氏与纽扣同音吗？如果菲茨杰拉德决定给他起名为扎克·扎伯尔，这本书对你来说就毫无意义吗？又或者是布拉德·皮特，我这么猜。本杰明·巴顿这个名字读起来很顺口，我怎么会想起扎克·扎伯尔这个名字呢？哦，无所谓，政治纽扣是你收集的唯一类型吗？我才不是，对吗？我拥有各种纽扣，罗登巴尔先生，任何可能被称为纽扣的东西，我都很乐意去研究一下，看我有没有兴趣收藏。你知道东伦敦有个珍珠帮吗？他们喜欢穿着全身绣满了珍珠贝壳纽扣的衣服。如果这些纽扣是水钻的话，他们可以称得上是猫王的模仿者。我就藏有一件1987年珍珠帮国王和王后穿的珍珠服。那一年对珍珠帮来说是特别好的一年吗？哦，只是一件古董。我认为你喜欢喜剧专辑吗，罗登巴尔先生？啊，你是指唱片专辑吗？是个令人惊奇的现象，你可以花钱买下整个的喜剧段子，可如果看乔治·卡林或史蒂夫·马丁在电视上演出，却一分都不用花。不过买下的话，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了。我想人们花钱买这些专辑是为了招待客人，这样就不用强迫彼此进行交谈，并用别人的幽默和智慧来娱乐自己的客人。我自己也拥有一张喜剧专辑，你能猜到是谁的吗？我觉得他会告诉我的，他接着说，是鲍勃·纽哈特的，那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在休斯顿的现场表演中录制的。1960年5月，华纳公司第一次发行他的时候，就直接成了排行榜上的第一名。这么多年之后，再听，仍然觉得非常好笑的。啊，那个段子几年前我也听过，里面有段讲了某个有奇怪名字的军舰，是美军鳕鱼号巡航，还有一段是某个搞营销的向阿布纳·道伯尔迪解释为什么篮球不能在全美公众里普及。你还记得那张专辑的名字吗？我不记得了。纽哈特想把它叫做自匈奴大帝以来最受欢迎的新喜剧演员，但是华纳的人有个更喜欢的名字，鲍勃·纽哈特被扣上的心灵。就是那个，我现在记起来了。那场演出非常受欢迎，一举成名，所以即使现在也不难找到。可我收藏的那份有点特别，它当然是纽哈特亲笔签名的，但更令人满意的是专辑还签有致当时今晚节目主持人杰克·帕尔的题字。哦，而且你总是穿着单扣领口的衬衫。哦，我只见过你三次，所以我不知道说总是对不对，但是是的。哦，纽扣，可是为什么要收集纽扣呢？

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回到书店的时候，特价桌还在离我开始待的地方，没有人把它搬走。在我看起来呢，书桌上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少。是啊，书记，如今甚至没有贼愿意来偷。事实上，我发现桌子比我离开的时候还多了一样东西，一张便条，用大写的字母仔细地写在一张带着横格的白纸上，纸边三个锯齿状的孔表明他们是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那上面写着：为什么你总是不开门？我现在开门了，我想着，然后把便条带进了店里。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重新关上了店门，和卡罗琳面对面的坐在桌子的旁边。他说：你在喝巴黎水吗？这倒是帮我回答了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哼，我想我不必问，因为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是，你今晚要做什么？你的回答是，要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我想了一会儿说，是吗？是的，我想的确是的。但另一方面，我只是应邀去拜访一位绅士，并趁机向他出售一本书。他说：但是，既然你不是本书的合法所有者的话，是的，是的，是的，那就是犯罪。不过，你还可以认为，即使我是合法拿到这本书的，这一趟仍然是犯罪的行为。哦，不是你，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啊，那是因为我要去拜访的这个人，他叫 利尔波德先生，对吗？ 对，埃德文·利尔波德，他有一样史密斯先生想要的东西。 是吗？ 而且我猜，让史密斯先生从他那里直接买过来，实在是过于简单了，是吗？ 是的，是的，那个东西是不外售的。 但是，亲爱的史密斯，不能把你直接派到那里偷，就像当初把你派到高顿堂地下室去偷一样。 哦，不不不不，这次他不认为我能进得去的。 那么他知道他跟谁打交道吗？ 只要有那个议员，连诺克斯堡都进得去的，伯纳德·格里莫斯·洛登巴尔先生啊。 听到这儿我说， 是的，是的，不过我是很高兴不去那儿的，对，我不想进去。不过你对我个人的信心倒是让我觉得很受鼓舞啊。 说着我喝了一口巴黎水，我接着说， 埃德文·利尔波德有一套顶级的豪华的公寓，它位于第五大道和第十五街角，就在那栋24层高的大楼的其中的一套顶层。 哦，我知道了，那几乎是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正对面呢，欧伯尼，从那里一定有风景可看的。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它可以俯瞰博物馆和中央公园的全景。哦，它对面中央公园西侧的那些楼有多高啊？我想它能不能看到新泽西州呢？ 我说，这个嘛，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要看新泽西，但是他是有漂亮的景色看，那是件好事啊，因为这是他唯一能看到的了。 为什么？因为他不肯离开他的房子吗？ 对，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哦，波尔尼，你知道现在的轮椅是很先进的，先进到可以走完越野障碍赛的比赛赛道的， 而且他有专人为他工作，对吗？ 对，就是那个接电话的那个女人。 哦，她叫米勒小姐。 是啊，是啊，如果他派这个女人去拿书的话，为什么不让她把自己推到公园去散散步呢？ 我不认为她是不能离开家，我觉得他更像是自己选择不出去。 哦，就像是卢什巴托比那样吗？ 是的，他说我不愿意。嗯，像巴托比那样。 是的，是的，或者像尼罗沃尔夫一样， 他永远不会为了工作而离开他的房子。可如果是某个地方有场地想看的兰花展，他就会出门了。啊，不是有一本书写了他为了花展一路去了蒙特纳州了吗？ 哦， 是蒙特纳州吗？哦，对对对，我相信是吧。 但是我认为这位里尔波德先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哦， 他是不管是生意还是兴趣，他就是不出门吗？ 对的，他就是不出门。 哦，他有银器，就像沃尔夫有兰花一样。 但是如果他们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一年一度的银器展览的话，那我们的利尔波德先生也一定不会去的。 那么，好吧，好吧。 啊，他那里有非常别致的景色，住在一栋宽敞明亮的公寓，有米勒小姐照顾他。 那么，啊，有没有一位里尔伯的太太呢？ 这个嘛，嗯， 还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哦，那他有没有定期来看望他的孩子呢？ 哦，卡罗琳， 是吗？是吗？ 哦，看来你对这些都一无所知是吗？ 卡罗琳拿起桌上的苏格兰威士忌，端详着里面融化的冰块，喝了一口，接着说： 我想如果你永远不出门，我的意思是绝对不出门，心里有个执迷的东西也算是安慰吧。 啊，对，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就是美国早期的银器。 哦，包括一把勺子， 源自埃德麦克班恩笔下的一个警察。在此不久以前，我们曾经谈论这个话题过。我说，卡罗琳，你有没有听说过麦耶麦耶斯？ 当然了。 哦，真的吗？ 你很惊讶吗？ 麦耶麦耶87分局系列一定得有50本吧，没准更多还说不定呢。我记得他几乎出现在每一本书的里面，还有其他的角色，史蒂夫、凯瑞拉和波特、柯林什么的。爱德麦克班恩这个系列写了50年。哦，我在说麦耶麦耶斯。 对呀， 只是你把这个名字弄错了，第二个麦耶没有斯，是麦耶麦耶。 不不不，他是，拜托了波尼， 你懂得不知道比我多多少，但这回是我对了，你错了。这事可真不常见，可是我必须向你证明，麦耶麦耶是个完全的秃头，对吧？ 我只是看着卡罗琳，他继续说，是的，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父亲吗？ 没错，他的父亲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所以把他的名字和姓起成了同一个。当然，所有的孩子都因为这个取笑他，就像孩子们会做的那样。 于是那个孩子从小就受到了创伤，然后他的头发就全掉了， 而且再也没有长回来。 但是你还记得孩子们曾经对他说过什么吗？ 哦，记得。麦耶麦耶，火烧犹太熬。 你知道这听起来像什么吗？ 我说，像是骗子骗子火烧裤子吗？ 卡罗琳说， 就是。 也可能这句话让那些小混蛋受的启发。 我的意思是，小孩子也并不是全都有创意的。 但是如果你坚持的麦耶麦耶斯，那么就成了麦耶麦耶斯火烧犹太斯，这根本说不通的。 我说，对对对，要是这样的话，是没有什么意义。 那你瞧， 他说完皱着眉头说，我们不是在说同一个人。 哦，对对对，不是不是不是，我在谈论麦耶麦耶，一个小说里虚构的警察人物，而你呢，正在谈论另一个人。 对，我在说的是麦耶麦耶斯，一位完全不是虚构的人物。 是的， 他是一名银匠。1723年生于纽约老城。我也是今天知道史密斯先生告诉我有关他的事情，才知道这一个人。 更早一些时候，在大学广场一个食物非常糟糕的咖啡屋里， 麦耶麦耶斯罗登巴尔先生毫无疑问是美国殖民地最有成就的犹太银匠。事实上，他的庆典和宗教银器是19世纪前犹太银匠中现存作品最多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而且他是一名爱国者，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大部分客户都是富有的保守党派的人士，只不过他却支持革命。1776年，这关键的一年， 麦耶斯将他的生意和家人一起搬到了康涅狄克州的诺沃克，他认为这样可以让他们免于战乱之苦。三年后，英国军队却烧毁了这个城镇，于是麦耶斯失去了他的工具和房子，再次沿海岸北上到斯特拉特福德，直到1783年战争结束才回到了纽约。我后来得知，他的生意再也没有能恢复到以往的荣光。他的一些更重要的客户往往是富有的人，而且富人很少愿意在革命的旗帜下奔忙。总的来说，一个人的财富越多，就越不愿意将其放在追求抽象的事物上，比如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寻觅。塞米尔·康奈尔就是这样的一位保守党员。麦耶斯为康奈尔和他的妻子苏珊娜·马布森制作了一个托盘圈和一些瓶子架，不管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他们是殖民时期生活所剩的唯一的证据。康奈尔的财产在革命期间被收缴，反正到1781年他就死掉了，所以麦耶斯也不可能期望他能给自己带来任何未来的工作和收入。史密斯先生接着说，但也并不是每个富有的殖民者都忠于英国国王交织。利文斯顿家族很富有，同时也有着坚定的共和主义情怀，这其中就包括亨利·比克曼、利文斯顿。现在在饶舌酒鬼卡琳娜已经喝了一杯酒，正要开始喝第二杯，我还在我的第一杯巴黎水上磨蹭呢，并刚刚开始准备重述我对利文斯顿的了解。啊，我听说过他，伯尼，是利文斯通博士对吧？哦，对，他在非洲迷了路了，而斯坦利·库布里克找到了他。那是戴维·利文斯通，姓的最后带了个字母 E， 还有亨利·摩顿·斯坦利，而且那个故事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后。哦，是吗？亨利·比克曼·利文斯顿，我继续着，出生于1748年，当时他的亲戚菲利普·李文斯顿签署独立宣言的时候，他28岁。他在1774年与莎莉·威尔斯结婚，他用加入革命来庆祝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他在军中的军衔为少校，并于1776年至1779年担任纽约军团的团长。1783年在康沃利斯与约克镇投降两周之后，莎莉·利文斯顿去世了，他一生产下了4个孩子，留下亨利独自一个人抚养这些孩子。在1793年他与简·伯特森结婚，与他又生了4个孩子。他的一生让任何人看来都无可指摘，致力于诗歌创作，并且看着所有的孩子们长大。诗歌？哦，他的诗写得怎么样呢？他写诗主要就是为了自娱自乐，我接着说，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一首，可他的其中一首诗却得到了很多的关注，而且广为人知。对，你也是其中之一。哦，我知道他的一首诗吗？哦，一分钟之前，伯尼，我还把他和那个在非洲刚果带走丢了的人混为一谈呢。哦，是什么让你认为我会知道他写的诗呢？我说，我来引用诗的前两行，你来告诉我你是不是觉得耳熟吧。在圣诞节的前夜，整间屋里没有一个人在吵， 哦，波尔尼，波尔尼，我知道了。事实上，我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另有其人的。在生前曾住在切尔西，那里有一栋楼上挂着个匾。哦，你容我想一想。哦，我还可以记得他的名字。是的，是的，我非常相信你可以想得起来。莫尔，对，莫尔，这是他的名字。反正他的名字里带着这个，叫什么什么莫尔，格莱门特·格拉克莫尔。对，就是他。他写了那首《在圣诞节前夜》，只不过我记的标题不是这个，而是别的。哦，对，是圣尼古拉来访。没错，没错。哦，如果你停下来仔细想想，可以说是他发明了圣诞节。他的诗也给驯鹿命名来着。当然，他不知道鲁道夫，但其他的基本都是从那首诗里出来的。我说，你说的对。指出了这首诗其实是出自亨利·比克曼·黎文斯顿之手。驯鹿的名字来自亨利自家马厩里的马的意思。你还记得《原色》那部书吗？那本很久以前匿名发表的政治小说吗？我当然记得了。我希望你不要告诉我亨利·皮克曼·黎文斯顿也是那本书的作者，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是谁写的，是叫克莱恩。哦，你还记得是谁弄明白作者其实是叫克莱吗？有个人分析了书里的文字，他分析的方式非常有趣儿的，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是唐纳德·福斯特。哦，你这么说我就姑且相信吧，波尔尼。而正是这个唐纳德·福斯特用同样的方式对圣尼古拉来访的文本进行了分析。你猜怎么着？啊，最后他认定是亨利·皮克曼·黎文斯顿写的吗？至少从分析上看确实是这样的。据他说，这首诗不可能出自克莱门特·克拉克木耳之手。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坦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